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136集，新来的小伙伴。阳光福利院的门口，一辆黑色的途观车迎面驶来，车停稳，一男一女从车上下来，看样子他们是前来咨询福利院的事情的。留守的宝玉阿姨耐心地给他们解释道： 哎，小伙子，你们想得太简单了，这不是说你们随便捡个小孩就送到我们福利院就行了，这可不符合规定啊，得看他有没有法定监护人。如果这亲生父母还在世或者有养父母，这福利院啊都是不能够收的。 咨询的人是对情侣，年纪才20出头，听了有些发懵。 我们是进山玩爬山的时候捡到的，小女孩怪可怜的，才3-4岁，问她什么都不知道，只会笑，这肯定是被父母遗弃的。深山哎，你们不管谁管啊？ 福利院里总是会遇到这样没什么经验但振振有词想当然的咨询者。宝玉阿姨失笑道： 那你们应该先报警啊，或者送到派出所去，警方会首先联系小孩的父母和家属，如果确认是孤儿或者弃婴，警方会转交给相关的福利单位的。怎么能一捡到就送到福利院呢？这万一是被拐卖的或者走丢了呢，那父母该多着急呀。 听着很有道理的样子。那个小伙子没词儿了，挠着脑袋不好意思地笑了，边上的女朋友嗔怪似的发嗲： 我早就说该先报警吧，木头脑袋。 院子里好多孩子们围着途观车叽叽喳喳的，他们对这种情况并不陌生，要么是送来的新的小伙伴，要么是有小伙伴会被带走。有几个胆子大的，眼睛几乎不曾粘在车窗上，车的后座上坐了一个约莫3-4岁的小姑娘，她穿着新买的白裙子，齐刘海，长长的头发齐齐垂在胸前，脚上是一双漆皮的小皮鞋，脸庞精致得很，眼睛水亮水亮的，一看就讨人喜欢。几个小孩子热情地跟他挥手打招呼： 嗨，你好啊。 嗨，你好啊，欢迎新来的朋友。 车窗的拍打声终于引起了那个小姑娘的注意，她朝这边偏了一下头，孩子们更加兴奋了，正要扯着嗓子跟她喊话，唰的一声，车帘被拉上了。玻璃外窗上一张张笑脸的影像顿时变作了面面相觑，半晌，有个小朋友低声嘟哝了一句： 哼什么呀，真不友好。 严福瑞住在医院里，住得很忐忑，他已经听病友说了，医院的床位一天要上百块钱呢，娃娃们都可以吃上顿肉了，像自己住的这种单人病房的价位还得往高了标。严福瑞跟福利院的院长提了好几次自己想出院的想法，但是院长没同意，说这病是可大可小，要是真的延误了会导致瘫痪的，到时候可就不是现下这几大百块钱的事儿了。严福瑞问他： 那这费用？ 听了这话，院长直挥手，那手挥得跟要撵谁似的： 哎呀，这行了，你甭管了，甭管了。 怎么能不管呢？严福瑞急得要命。阳光福利院院如其名，穷的就只剩下阳光雨露了，严福瑞现在住院花的那可都是钱呢。不过忘了是第几天的晚上，院长把秦放领进来的时候，严福瑞就全明白了。院长笑得合不拢嘴： 哎呦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真是看不出来呀，严大爷这么低调啊，有这么有钱的朋友，平时啊，他真是嚷嚷都不嚷嚷一句的。 出去之前，他又压低声音跟严福瑞耳语道： 哎，严大爷，你这朋友啊，给咱阳光院捐了钱了。那行吧，那你们俩先叙叙旧，我先出去了啊。 言外之意就是，请务必带咱们院好好的感谢他。说完了，他就把病房留给他们单聊，出去的时候顺手把门给带上。锁舌搭的一声轻响，屋里就安静了，热络的空气好像也随着院长一起出去了。严福瑞讷讷的，也不知道第一句话该说什么好呢。自己距离上一次见到秦发已经好久了。秦芳先笑了起来，他拖了张椅子坐下，说道： 我跟你熟，不客套，你想说话就说话，不说话我借地抽个烟。 秦芳真的就从衣服兜里掏出了烟和银质的打火机来，咔嗒一声打出了烟头，凑着点上，深吸一口，然后仰着头，合上眼睛，慢慢地吐出烟气。烟气缓缓飘着，千奇百怪的形状，四下以里，分割着病房的空间。严福瑞打量着秦芳，他的变化很大，虽然他依然停留在过去的年纪，但整个从里到外似乎变了一个人。从前秦放给人的感觉是谦和尔雅，没有距离感的，穿着也整齐考究，像上个世纪的英伦绅士，摘下礼帽低头致意，亦或掏出质地上好的手绢递给身边的女伴。现在秦放多了好多桀骜和阴郁，一脸的不耐烦和生人勿近，就像大拓荒时代的西部牛仔，风尘仆仆，不拘小节，衣领敞着，衬衫的袖子挽到了胳膊。严福瑞惊叫了一声： 秦芳，你的手臂。 秦芳胳膊靠肘的地方有着很深的一道疤，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疤痕，而是绕肘一周，乍看像个手环。秦放向着那道疤痕瞥了一眼，很是轻描淡写道： 让人砍的。 让人砍的？大的咱条胳膊都没砍下来吧。 秦放似乎不想深入这个话题， 有时候管点闲事难免的，要用钱的话就跟我讲，一定要忍着吞糠咽菜，我也不会觉得你多有气节多高尚，这一点你真该跟司藤学学，他花人家的钱从来不含糊的。 严福瑞有些尴尬的笑，见面以来他还是尽量避免去触及这个话题的，不过看秦放聊得随意，严福瑞也就没那么多小心了。犹豫了一下，他问秦放： 司藤小姐，你找到啥子线索了吗？ 秦放沉默了一下，他把烟头在病床的架子上摁灭，很久才说了句： 算是有吧，我找到秋山的老家了。 说得如此平淡，但就是刚才这么一句轻飘飘的找到，着实花了他很多功夫。但秦放就是有那么点认死理，一个人不会凭空从石头里冒出来，只要你活着存在过，那么这世上就一定有飘渺勾连的痕迹可寻，从出生到死亡。秦放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遍访当地可能和秋山有关联的道门，他去了净化县，也去了当年爆发大洪水的大江口，一点一滴上下求索，终于和秋山同门师弟的孙子辈坐到了饭馆的同一张桌子上。这人生如戏啊，点菜的时候秦放自己都不敢相信， 那人姓于，于大通，40来岁，难得的成祖业，是个假道士，儿女双全，不计婚心，专在穷乡僻壤的十里八村讨生计。上工时道袍一裹，道冠斜抹，这一柄贴了黄纸的桃木剑，跳大神一样的东奔西窜，然后两眼一瞪，嗡嗡有声。 天条决战，如律令。 势必的酬劳有时是10块钱，有时是一只母鸡，有时是一筐鸡蛋。跟秦放吃饭的时候，于大通刚刚做完法事，得了一只母鸡，拿细绳子把母鸡腿拴在桌腿上，那母鸡惊惶不已，怕不是以为下一刻就要上刀俎，但凡有客人点什么大盘鸡呀、宫保鸡丁，他就扑棱棱一阵双翅乱扇，地上灰尘乱飘，然后四下衣服，桌上的菜亦不能幸免。秦放食欲全无，于大通却吃得津津有味，手里握着一根油晃晃的鸡腿，咬着嚼着吐字含糊。 秋三，不知道隔了几辈子了，当年跟我爷还是我太爷来着，同门学艺，都是道观里的小道士，哎，混口饭吃呗。这是啊，秋三跟我太爷都不稀奇，稀奇的是他们的师傅是个云游道士，还不知道怎么的，最后挂关到俺们小地方的道观，后来还死在这儿了，教了秋三一些本事。秋三不知足，心大，不听他师傅劝，要出外闯荡的。 说到这儿，于大通忽然停止了咀嚼，神秘兮兮地凑近秦放。 我跟你说，我太爷他师傅绝对是个高人，说的一口好官话，俺太爷听他讲过八旗的事。八旗你知道不？那个时候还是封建王朝，满人当皇帝。我猜啊，俺太爷他师父说不定是伺候王爷皇帝的。你还不要不信，俺太爷说了，他师父有个宝贝箱子，挂了万大的铜锁，有一次啊，他从门缝里边偷看过，说是箱子打开拎出一个黄澄澄的包袱，里头银钉子、董主、玉牌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